经嗨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。 Oh yeah， 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。 Oh yeah， 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 提示， 10月1号长假将至，远程旅行又开始全面爆发了，国内旅游呢又成为了大家旅游的首选。继找不到国外的公厕之后，那中国的游客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又遇到了找不到垃圾桶的尴尬。今天的99微笑提示要告诉你，在国外的街头都是怎么丢垃圾的。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日本。在日本的街头、公园等公共场所其实是没有垃圾桶的，而且是严格实行了垃圾分类。日本的市民呢，在出行时都会自觉地把消费的垃圾分好类，或者是带回家，或者是送到有垃圾站的商店和餐厅等地方。那在新加坡也一度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除了餐饮区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呢是不会产生垃圾的，所以只有在餐饮店或者是休闲驿站和机场这样的地方才会有垃圾桶。再来说一说英国。英国的小城市里的垃圾桶不会像中国这么多，但是一般的餐厅、餐馆或者是超市的门口都会有。法国的垃圾桶就比较普遍了，几乎10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垃圾桶。法国街头的垃圾桶呢是塑料袋的样子，主要是为了公共安全和反恐的角度考虑。其实法国街头也是有很多边走边吃的现象，所以政府呢多设垃圾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持城市的干净。另外在法国，他们的居民会把不要的旧衣服、旧电器整理干净之后放在路边很显眼的地方，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觉拿走。美国的话，以美国洛杉矶为例，他们的垃圾主要分为三类，一个垃圾桶是用来装可回收的垃圾，一个桶是用来装花园里的除下的草叶、植物、树枝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装普通的生活垃圾了。垃圾桶也会按照颜色来区分垃圾的种类，桶盖子上也会标示印有回收的物品。9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假期出行呢，我们除了要带走快乐之外，也记得要妥善处理好自己制造的垃圾，做好文明旅客。 不是为了

首先为你带来金色的草原路线，北京至乌兰布统。林海、草原、湖泊组成的天然色彩一定会让你惊叹。自驾路线由北京出发，途经承德塞罕坝森林公园，最后到达乌兰布统大草原。其中的可玩点有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、七星湖湿地公园、月亮湖、白桦林、大峡谷、东沟、盘龙峡谷。此次行程的油费大概在400元左右。推荐了金色草原路线，下面这条将为您带来蓝色的跨海路线。全国最长的环海公路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海，还有世界最长的滨海木栈道，这里就是辽宁的滨海大道。自驾路线由北京出发，途经葫芦岛、锦州、盘锦、大连，最后到丹东，车程呢大约需要13小时。其中的晚点包括月亮湾、金沙滩、盘锦红海滩、丹东虎山长城、鸭绿江，预计的油费会在600元左右。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一条黄色的沙漠路线，这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，可以看到绝美的沙丘曲线和大漠落日的景观，这里就是库布齐沙漠。自驾线路由北京出发，途经乌兰察布、呼和浩特，最后到达库布齐沙漠，全程呢约780公里，自驾需要11小时左右。其中的可玩点包括龟腾希勒大草原、响沙湾和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，那总共的油费也在400元左右。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，今天为你推荐的这几条色彩丰富的自驾路线，让你7天玩不停。 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 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，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，再远的风景啊，我们会到达。像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

抓紧